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再来关注一下周六和周日。周六北京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周日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总的来看，双休日的风力较小，周六傍晚以后到周日能见度会逐渐的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影响并不大。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运行。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的双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扎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岳各庄桥到郭庄子桥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鼻子的健康。前一段时间呢，网球名将李宗伟因为这鼻子的问题住院了，是牵动了很多国人的心。我们一直很多的中国朋友说，看羽毛球的时候看到他和林丹在场上，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对手。那么他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查出了鼻部的癌症住院，在几个月之后看到新闻报道说这个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清除干净了，大家伙就在想，这癌症还能被治好吗？到底这鼻子的癌症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大伙详细的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 前不久，全世界被体育圈传出的一个消息震惊了。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被诊断患上了早期鼻咽癌。很多人疑问，身体素质超群，定期体检，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的运动员，怎么也会患上癌症？患上鼻咽癌是因为咸菜吃太多了吗？鼻炎发展到最后会得鼻咽癌吗？经常鼻塞鼻涕中带血是鼻咽癌的征兆吗？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秦鹤跟您说说小鼻子大健康。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 虽然 然这鼻子看起来不大，但有可能和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都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秦鹤琴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首先要欢迎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秦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秦鹤医生。 非常欢迎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哈。我们看这个鼻子在我们身体当中体积首先是不大，但是它好像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鼻子这个虽然长在这个我们说外面我们能够直接看到，但其实它是不是直接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和我们的内脏其实是直接连着的。 是的，这个鼻子呢它是我们呼吸的第一个通道。而且鼻子为什么我们叫耳鼻咽喉呢，它和耳朵和咽喉都是连在一起的。像那个它有一个管道和耳朵相通，向下和咽喉相通。所以说这个它的相关的疾病啊都会有相关的联系。 也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鼻子的病，但由于它们到底下的时候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发展发展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咽喉啊都有问题。 还有耳朵表现为耳朵的症状，咽喉的症状。 其实这个我相信呛过水的朋友特别有体会。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呛了水之后发现这个鼻子也难受，耳朵也有可能有这个水渗出来，这个其实他们是相通的一个器官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秦主任和我们说一说大家伙在前一段时间非常关注的这个关于李宗伟鼻咽癌的消息。那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耳鼻喉方面都可以随时和秦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大家伙还不要忘了今天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大家伙如果想要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的话，其实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上半段和下半段我们各出了一道和我们鼻子健康有关系的这个互动问题，只要您回答正确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会在上下半段分别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先听一听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吧。想问问大家伙，流鼻血如果我们举起手的话有没有帮助，就是我们止血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流鼻血各种各样的止血方法，把双手举起来，甚至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右鼻子流血举左手，左鼻子流血举右手，这个举手的方式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止住鼻血呢？这是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第一道互动有奖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秦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我们鼻子的健康。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友谊医院日前开设了焦虑、抑郁以及神经肠胃疾病门诊。精神疾病除了一般的心理生理疾病的表现，也有很多是以各种躯体不适为主诉的心理或者是功能障碍，其中以功能性消化系统疾病为重点。患者往往会因为感觉到肠胃不舒服求助于消化内科的医生，但是各种检查都反映没有什么躯体疾病，这类患者就应该到精神科的门诊来看一看。根据了解，门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大家可以通过京医通的微信预约平台或者是京医通自助机器以及114电话预约等方式进行提前的挂号预约。腰腿疼痛是老年朋友最常见的疼痛之一，原因众多，但是大多数病程长，症状多，容易反复。如果缺乏认识，往往容易进入到误区当中，多花钱不说，病情依然是没有好转，甚至会加重。在这里健康加油站有两点小提示要送给大伙儿。首先就是许多腰腿疼痛的患者都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长期慢性疼痛，所以说治疗和康复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很多治疗经 经常需要几个疗程之后才逐渐起效，但是有的病人只做了一次两次就失去了信心，放弃治疗，转而投向另一家医院尝试新的方法，但是很有可能也坚持不下去，最终都是以半途而废而告终。其次就是腰腿疼痛大多数是运动系统的疾病，治疗原则是要求休息、放松和适度运动。但是有些人认为不上班就是休息了，成天坐着看电视、搓麻将、打牌，这些方法啊比上班还要累，他们都加重了我们腰椎的负担。最后提醒大家要警惕一下，不要把电子烟当成是安全替代烟。现在有不少的研究都指出，电子烟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有害的，害处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烟草。其实电子烟是需要烟油来运作的，烟油的主要成分就是尼古丁、植物甘油、烟用香精和烟草提取物等。测试发现，当电子烟在高功率下运行时，大量的苯能够在电子烟的雾气当中形成，而电子烟释放的苯水平是高于在环境空气中发现的水平，而大量的苯释放很有可能会致癌。此外，和传统的烟草产品相比，电子烟当中还会加入一些物质，产生不同的味道。然而，这些添加的口味可能会造成更加广泛的健康伤害，尤其会损害我们的呼吸系统以及我们的健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秦鹤秦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第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是想问问大伙儿，如果流鼻血的话，我们举手有没有止血的帮助呢？这刚才这一会儿已经有我看二三十个朋友发来自己的答案了哈。白云说的是不能，这个流鼻血举手一定是止不住血的。美妈也说不能，好运旺旺也认为不能，但勇往直前说可能是有帮助，这不知道是经验得来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哈，到底有没有帮助，大家伙可以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上半段的结束的时候我会让秦主任帮大伙来揭晓一下，看看举手到底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止住鼻血。那下面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今天的节目，跟大伙来说一说前一段时间特别受大伙关注的李宗伟这个鼻咽癌的消息。其实我看新闻报道的时候，有的新闻上写的是李宗伟得了鼻咽癌，有的新闻报道写的是得了鼻癌。其实这鼻咽癌和鼻癌一字之差，它到底是一种病吗？还是说其实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疾病？ 其实鼻癌呢，它主要是表现在鼻腔和鼻窦的一个恶性肿瘤。而鼻咽癌呢，是在鼻腔的后端，就是鼻腔后端和咽喉有个狭长的通道，那个地方发生了肿瘤，叫鼻咽癌。是两个不同的疾病， 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它发病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咱们说一说吧，像李宗伟，他确确实实应该是鼻咽癌，然后去医院住院的是吧？ 因为我也查询了相关的资料，马来西亚他那官方是写的是 nose cancer 是鼻癌，但是看那个大家的相关的报道也是鼻咽癌。根据他的治疗的情况，我推测应该是鼻咽癌， 应该是鼻咽癌， 尤其是他东南亚人，这是一个鼻咽癌的高发区。 也就是说鼻咽癌它有一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 是， 那您跟我们说说吧，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这种鼻咽癌？为什么像您刚才提到东南亚的朋友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呢？ 像鼻咽癌呢，就是在我国呢，它有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就是南方要高于北方发病率，尤其是两广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湖南，还有东南亚人，都有这个高发率。它主要是与地域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是跟他们的空气，或者说跟他们的这个湿度环境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们的饮食习惯，甚至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朋友喜欢闻这个鼻烟，这个是跟比如说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吗？ 其实这个鼻咽癌的发病啊，它有好多原因，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有个家族聚集性，就是说广东那个地域，它可能就是这个基因的水平，可以家族这个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上就是吃咸的食物，可能是容易引发鼻咽癌。 吃咸的食物容易诱发这个鼻咽癌。哎呀，这个 我还认为这个南方的朋友应该吃甜的更多，北方的朋友口更重一些哈。但是根据这个调查，南方的朋友鼻咽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关于新闻报道还提到了这个李宗伟在医院接受过系统的治疗之后，说身上的这个癌细胞已经彻底清除干净了。然后我也很纳闷，这个癌症我们很多朋友在印象当中都是没有办法彻底去治好它的。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伙儿说，其实癌症现在我们可以带癌生存，跟它和平共处，但是它已经清除干净了。是这个鼻咽癌或者说鼻癌这样的一个疾病很容易把这个癌细胞清除掉吗？ 是这样，其实鼻咽癌呢，它主要是治疗方式是放疗，它这个预后啊，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是最好的。我们说这个恶性肿瘤的那个不说治愈，只说五年生存率。五年生存率呢达到80%以上。像鼻癌呢的话，它相对来说就稍微低一些，它五年生存率只能达到50%。 哦，但是鼻咽癌会高一些。 对，所以说鼻咽癌在所有的肿瘤恶性肿瘤里面是预后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一种。 好，那您刚才说了这个鼻咽癌它整个的这个五年的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80%。它的治疗手段刚才您也介绍了，主要是放疗这样的一个手段。 是的，它因为它这个肿瘤呢对这个放疗比较敏感，而加上它那个鼻咽癌它位置比较隐匿，比较靠后，然后手术难以切除干净，主要是说还是以采取以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 通过这种我们说非手术的方式对它这个进行治疗，而且效果还不错。 对，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说羽毛球场上伟大的对手，他能够尽早的恢复健康，尽早的恢复到赛场上。我们还希望在羽毛球场上看到他这个英姿飒爽来打球哈。那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鼻咽癌的话题。其实很多朋友在李宗伟之前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这样的一个疾病。刚才您提到了和吃咸有关系，很多朋友就纳闷了，这个吃盐多和鼻咽癌有关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会诱发我们在这个鼻咽癌的高发呢？ 一是吃咸的东西，它有咱们知道那个食物里面有含有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可以作用于鼻咽黏膜，然后引起癌变。 那就是说隔夜菜，尤其是隔夜的蔬菜， 对对对， 咱也得少吃。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是烟雾的刺激也会引起鼻咽癌。 烟雾的刺激， 对， 这个咱们得跟大伙儿来好好说一说哈。其实这个烟雾，大家伙儿说这什么算是烟雾？比如说我们这个烧柴火有这个烟雾，还有吸烟也有烟雾，甚至我们说现在空气不太好的时候，这雾霾是不是也算烟雾啊？ 应该算作一种吧，真的是。 这也算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污染的空气，然后吸烟造成的这个我们说烟雾，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燃烧产生的烟雾，其实都有可能刺激我们的这个我们说鼻黏膜。 对，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一鼻病毒感染，它也是在这个鼻咽癌的发病率也做发病中也做一个病主要的一个病原体。 一鼻病毒这是个什么病毒？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您跟大伙儿解释一下。 其实一鼻病毒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疱疹病毒。其实大多数人呢，都3到5岁的小朋友，都是90%以上的人群都能感染这个一鼻病毒。它并不是说很可怕，就是说感染了一鼻病毒不一定就发展为鼻咽癌啊或者其他的肿瘤，但是它一鼻病毒它容易诱发这个像淋巴瘤啊、鼻咽癌。 也就是说这样的病毒大家可能都感染过， 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感染了之后都会发病。 对， 那这个是不是就和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有关系？ 是的，就是在这个就是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各种因素，包括我刚才说的有环境因素还有遗传因素，都会这个汇集在一起。但是一鼻病毒阳性的患者，他可能10年以后啊发生这个鼻咽癌的几率可能要更大一些。 那这个异鼻病毒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它到底是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被我们接触到的？您说这3到5岁的小朋友他带有异鼻病毒的比例已经是80%以上了，也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其实都会接触到这样的病毒。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通过比如说飞沫传播，还是通过空气传播，还是通过触摸传播呀？ 它也就是密切接触，主要是一个唾液的传播，就是飞沫传播，像你说的。 这个异鼻病毒我查了一下，它是 疱疹病毒科是淋巴细胞病毒属的一个成员。 是的。 哦，这比较复杂哈，但是大家好记好，这个病毒 EB 病毒很有可能和我们鼻癌的高发是有关系的。 对。 那既然它通过这个飞沫有可能传播到，也想问问这个孩子，三五岁的孩子都有可能接触，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这种间接传播的风险的，也就是说孩子可能还没出门，但是爸妈出门了，接触到这个病毒，回家之后再接触孩子，也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再传给孩子，即便是爸妈还没发病呢。 有这种可能，但是就是得了这种就是 EB 病毒感染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毕竟这个 EB 病毒它感染是比较常见的，它主要是一个低热淋巴结肿大，只不过是潜伏在这个人体之内，就是说到以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病，可能也没有，医生都没有症状。 哦，那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带有这样的一个病毒，但是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是的。 嗯， 但是我们要是在成人的时候要做体检的时候发现 EB 病毒阳性的时候，我们要建议大家查一下鼻咽部，做个进一步的抽血检查，查一下 EB 病毒的 DNA 的一些检测，可能更 有效的，看看是不是属于高发人群， 对，更有效的可以筛选出鼻咽癌这个高发的这个人群。 嗯，好，那既然很多朋友都带有这个 EB 病毒，您也提到了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可以查一查，看看自己身体的这个 EB 病毒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那这个是通过血液来查还是通过什么来查？ 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一般的医院都可以开展这个项目，就是通过抽血检查都可以了。 好，通过血液检查，但是这个应该是比如说是需要我们提前跟医生来说，不是我们说血常规啊，或者说我们经常体检当中所查的项目吧？ 不是，这个可能要是特殊说明一下。 哦，得特殊说明一下这个查 EB 病毒。我们跟医生说想查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这个查血液当中告诉他查 EB 病毒，他就可以给我加进去了是吧？ 是的。 嗯， 因为医生他有都有知道这个要查 EB 病毒的抗体啊，还有 EB 病毒的一些相应的指标，他都有一个套餐。 嗯，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平时口比较重的朋友，而且呢比如说家族又有这样病史的朋友，我们就建议大家在体检的时候最好能够检查一下自己的 EB 病毒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如果发现它是阳性的话，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做其他的相关检查了。 进一步检查。 嗯，我们这个，我们说安全意识，我们风险意识得提高一下哈。虽然不是所有携带 EB 病毒的朋友都会发展成这个鼻咽癌，但是我们防患于未然嘛。如果身体带有这个病毒的话，咱早发现它，一旦有什么早期的症状，咱们就尽快的去治疗它。像这个李宗伟，他得了这个鼻咽癌之后，很多朋友也纳闷，按道理来说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应该是棒棒的，而且像这种国宝级的运动员他应该是健康体检做得非常频繁，甚至我们说每一次大赛之前可能这些运动员都要进行健康的体检，他为啥就没提前发现自己有这个鼻咽癌呢？ 他这个鼻咽癌的这个症状一般的是早期是不是很典型，他主要是发生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出现了这些就是流就是鼻涕中带血啊，或者耳朵症状出现这个耳闷啊、耳鸣啊，已经出现这种症状了，才做检查。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像鼻咽癌并不会有特别的这种，比如说难受或者不舒服的症状。 对，就是仅仅可能就是说涕中可能醒出来有点血丝，或者回吸的涕中偶尔有点那个血丝，而有时有时无，可能都不太关注它，就把它忽略了。嗯，像我前不久也是在门诊上也是看到一个小姑娘，她26岁的小姑娘，也是体中有点血丝，然后去一家医院看了一下，也是没有仔细的检查，然后没有特殊处理，然后还是有血丝，后来到我这儿来做了一个鼻内镜检查，就发现鼻咽癌的表现。 嗯，其实这个鼻子稍微有点血丝，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咱北京天气特别干，我觉得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早晨起床擤鼻涕的时候也会发现稍微有点血丝，您这一说把我说的有点心里发毛啊。 是，这血丝这个也要区分对待，就是我们不能那个忽略大意，不能就是说置之不理，如果长期的有血丝的话，我们还要进行鼻内镜详细的检查来做。当然呢，就是尤其现在这个咱们北京像您说的 比较干， 对呀，干燥，有血丝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 嗯，那如果现在出现了这种偶尔的我们说鼻子有这种血丝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比如说去医院检查一下，还是说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这个血丝比如说每天都出现我们再去医院，只是偶尔比如出现一次两次我们可以不用去医院再观察观察？ 如果这种血丝呢是从前面醒出来的鼻涕有血丝的话，这种呢可以先观察一下。 嗯。 如果加上鼻子有干燥的情况，如果有回吸的涕中有血丝的话，这表现这个病变一般的在鼻咽部，这种呢还是要进医院到医院，进一个详细的检查， 嗯， 排除一下鼻咽部的病变。 哦， 也是说的早发现早治疗嘛。 好啊，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您听听哈，看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擤鼻涕的时候发现鼻涕里面有血丝儿的话，我们把这个卫生纸我们攒成一个小卷儿放鼻子里面蘸一蘸，一般我们把这个卫生纸插到鼻子里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我们说比较前端的这个位置才能插进去，插到后面咱难受啊。这个时候我们拔出来，如果上面没有血丝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留意一下，证明这个出血的位置应该是比较靠后的。但是如果有血丝的话，证明问题可能不大，就是由于干燥引起的，咱可以再观察观察。 对。 嗯，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和小窍门，告诉大家在鼻咽癌早期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鼻子出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判断一下它出血的位置大概是什么地方。如果比较深的话，您就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去医院检查的话，就是得通过您刚才说给这小姑娘做的鼻内镜吗？ 是做了一个鼻内镜检查。现在就是比较方便，也比较直观，然后在大屏幕上都可以显示出来。也比较简单，患者也没有痛苦。直接就是从那个鼻腔的前端进入， 嗯， 包括鼻腔的内侧的结构啊，还有鼻咽部的结构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嗯，也就是说鼻内镜其实是我们检查鼻咽癌的一个金标准了。 不算金标准。 哦，排查的一个标准。 对，发现，对。 哦，初步发现我们就得用鼻内镜的方式了。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伙来揭晓一下上半段我们互动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其实流鼻血相信大家伙可能都遇到过哈，这流鼻血各种各样的止血方式，有塞卫生纸的，有羊头的，有敷冰块的，还有举手的，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举手靠不靠谱？ 首先刚才您说的这几种方式都不靠谱。 哎呦，我说的都不靠谱。 对，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说头前倾， 嗯， 如果有血流出来的话，尽量流到鼻腔外面， 哦， 不要流到头后仰的话，会流到咽喉部，走到嗓子里，会呛到。头前倾的话，用手捏住两侧的鼻翼，进行压迫止血。 嗯，也就是说，我们低着头，然后呢，把这个手捏住我们的两个鼻子。 鼻对，一般要建议是就是连续压迫，就是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 对，不要说我捏一分钟马上就松开，看一看还流不流啊。 啊， 其实这样的话可能达不到止血的效果。 哦，捏住鼻子低着头保持五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再松手看看还流不流血。 是的。 哦，看来塞卫生纸这样的方法我相信可能大家伙可能都用过，在流鼻血的时候也是不对的。那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秦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小鼻子大健康，也会告诉大家上半段的获奖听众。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这个我们已经公布了正确答案，好，是没有用的。其实不光举手没有用，大家伙儿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用的治鼻血的方法，羊头、敷冰袋、塞卫生纸，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嗯。正确的这个我们说流鼻血的止血方法，秦主任在上半段的时候告诉我们了，应该是把头低下来，然后呢双手捏住我们的鼻孔，然后持续五分钟的时间，别捏一会儿就放开，看看还流不流，捏五分钟咱们再松手，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止血的方法。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上半段大家伙回答的这个情况哈。这个李约翰说流鼻血举手根本起不到止鼻血的作用，没有一点的科学道理。但黄老大说有所缓解，携手医生说不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田庚说的是流鼻血举手有一定的止血作用，左鼻孔流血应该举右手，但是同时应该用一些止血的这个棉布塞住鼻孔，然后仰头可以有效止血。田庚，您说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方法，您以后别再这么做了。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像秦主任告诉我们这样的，低头捏住我们的鼻子，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止血方法。好了，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说，上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呢，中奖的是好运旺旺这个朋友，他说是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止血。好，好运旺旺，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地址以及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快递给您。在下半段我们还有一个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要出给大家伙，而且这个问题啊特别的有意思。现在呢很多朋友为了美可能会修剪我们的鼻毛，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鼻毛长出来啊，大家伙能看到确实挺不美观挺恶心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就想问问大伙儿，频繁的修剪我们的鼻毛，而且把鼻毛修剪的特别特别的短，对于我们的健康是不是会造成影响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第二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好，秦主任，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先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刚才咱们上半段在说的这个鼻咽癌，这个男性和女性有比如说这个倾向吗？像男性比较高发还是女性比较高发呀？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性别比例的，男性比较高发，男女比例呢一般是2:3:1。 嗯， 这是一个性别的一个差异。 那年龄呢？ 还有年龄主要是集中在是50岁以上，一般是50到59岁。 嗯， 但是现在也有那个就是年龄低龄化的趋势。 嗯，好，这是我们说男性朋友50岁以上的朋友，这个时候鼻咽癌的发病率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也提醒大家伙吧，像秦主任告诉我们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先通过抽血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里面有没有这个我们说EB的病毒。同时呢，如果家族当中有人患有这个鼻炎啊，有病史的话，这个时候你也得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有这个好好的开始出现擤鼻涕的时候，里面有血丝、有鼻血的情况，咱们就得留心一下。如果出血的部位比较深，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这个时候发现一下早期的鼻炎癌。 是的，就是这个一级家族里面，就是我们说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子女里面，如果有得鼻炎癌的，它发生鼻炎的几率呢，就是要比普通人要高7倍。 哦，高这么多呢？ 对，所以说还是要密切关注自己的鼻腔的情况。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提出了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想问问这个秦主任，鼻炎和鼻咽癌到底有没有关系？鼻炎严重了，想问问最后是不是就会发展成这个鼻癌或者是鼻咽癌呀？ 这个鼻炎呢，是我们是经常是每天都可以出现。像急性鼻炎，我们说是感冒， 嗯， 这个是比较普遍的。 过敏性鼻炎， 对，过敏性鼻炎，还有这个急性鼻炎，这都会这个出现鼻塞啊， 流鼻涕， 流鼻涕， 嗯， 还有一种就是慢性鼻炎，就长期的，有些患者都说，哎呀，我天天的交替性鼻塞，我睡觉的时候躺在一侧， 那一侧都鼻塞了， 就不通气儿了。 对， 嗯， 这种呢都是一个就是慢性普通性的慢性鼻炎。 嗯， 像那个鼻咽癌，还有这个鼻癌的这个就是鼻腔的这个肿瘤的话，它主要是一种就是持续渐进性的一个鼻塞。像因为它有肿瘤存在，堵塞了鼻腔，堵塞了通气，它会这个鼻塞是持续存在的。 嗯， 然后还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涕虫带血， 嗯， 或者有脓性的分泌物啊， 嗯， 这都是怀疑一个恶性肿瘤。 哦，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李主任先告诉我们了，像这个我们说鼻咽癌或者是鼻癌这种我们说鼻子的恶性肿瘤，它的临床表现虽然有的时候和我们说的这种普通的鼻炎有点类似，都会有鼻子拥堵的情况，不通气儿的情况，流鼻涕的情况，但是也是有区别的。像恶性肿瘤引起的我们说这种鼻塞的情况，基本上是持续的，它不会是时好时坏，基本上就是总是不通气儿的一个情况。 对，它都里面长了东西了，相当于我们通俗的说法。 嗯，就是这个时候是总是不通气儿的，这是一个它的特点，和普通鼻炎有分别。再一个呢，就是它出血也是持续的，不是说我们这一次两次以后就再也不出现了，它可能也是比较频繁的有出血的情况。 对，有的也早期的时候是时有时无的， 嗯， 但是后期可能就是经常 持续性的。 对， 嗯，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鼻炎。像不管是我们说的这种感冒的急性鼻炎，还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它发展下去，有可能从鼻炎逐渐发展成鼻部的恶性肿瘤吗？ 其实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会， 不会。 但是呢，就是长期的像慢性那个化脓性鼻窦炎啊，它这个长期是处于慢性炎症，然后刺激会这个它这个细胞发生那个上皮发生一些癌变，这种还是有可能的。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慢性鼻窦炎的患者，我还建议是要及早的治疗。 哦，慢性鼻窦炎的朋友咱得留心。但像一般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说我们说这种感冒的流鼻涕什么的，您不用太过担心。 是的， 它不会发展成鼻部的恶性肿瘤。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双双想问问您，平时用水来清洗鼻孔，这是可以的吗？想问问您。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都是推荐大家用鼻腔冲洗。 嗯， 其实鼻腔冲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鼻腔护理。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鼻腔护理液、冲洗液。 嗯，还有我记得有专门卖这个鼻腔冲洗的盐的。 是的， 一小包一小包的，然后放在这个洗鼻器当中，说每次溶解了之后用它来洗鼻子。 是的，但是我们不建议自己在家里像自己配食用盐冲洗。 哦，食用盐不行。 这是一是它这个 浓度咱们 不好把握，它渗透压不一样，可能对鼻腔黏膜造成损伤，而且不建议用那个自来水直接冲洗鼻腔。 哦， 因为 这个要用比如说白开水、纯净水吗？ 对，因为自来水怕有寄生虫。 哦， 因为也有看到就是有长期用自来水冲洗鼻腔，后来发现寄生虫在鼻腔里都寄生。 哦，所以说咱们比较经济实惠的就是白开水。 白开水用像你说的那个在市场上购买的盐袋儿 啊， 这样呢冲洗 调配一下。 白开水呢，它因为也没有浓度，因为它没有盐呢，没有浓度，所以说它这个渗透压和这个鼻腔渗透压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也不建议用直接用白开水， 也就是说得用生理盐 水 应该是最好的， 可能是更好。生理盐水呢就是一个鼻腔护理，如果要需要要做这个治疗呢，要是鼻腔黏膜水肿要做治疗的话，可能要用高渗的那个盐水。 哦， 可能生理盐水又不行了。 嗯，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达到治疗效果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随意的操作。 是的， 还是建议您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咨询过之后，这其实是一种治疗手段，算是医疗行为了。 对， 再让医生专门给您开这个药，这样的话效果得到保证，同时安全也得到保证。 是， 嗯，但是一般如果我们只是日常的这种保养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其实清洗鼻子也是非常有必要有好处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个空气环境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洗一下自己的鼻腔。那这个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清洗的频率大概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每天洗呢，还是说一周我隔一天洗一次就行？ 其实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每天都可以进行鼻腔冲洗。 嗯， 像我们就是从户外回来，然后我们在外面呼吸了一些灰尘啊， 嗯， 回到家以后，鼻腔冲洗以后，把这些灰尘可以冲洗掉。 嗯， 这些灰尘啊，可能是贴附在鼻腔黏膜表面呢，就形成一些炎性因子。而且像那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每天那个，借助那些过敏源以后呢，然后出现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 如果通过鼻腔冲洗呢，可以把这些盐腺介质给它冲洗掉，把过敏原也可以冲洗掉，这些这个所以说可以使得这个这鼻部的症状也有效的减轻。 嗯，尤其是比如说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家之后就清洗掉之后，我们的可能这种导致我们过敏的这些花粉啊什么的就能被洗掉。 是的， 咱们可以减轻症状哈。 对，而且冲洗以后再用这个鼻腔的药物呢可能更有效一些。 嗯，它这个没有东西阻挡它的吸收了。好，所以说洗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对于鼻腔的一个日常护理的习惯，但是建议大家最好呢是能用生理盐水，这个时候渗透压和我们体内的体液基本上是一样的，能够更好的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做一个保护。频率告诉大家了，然后呢使用的这个生理盐水告诉大家应该怎么选择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这个秦主任，之前啊有专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这个清洗鼻子啊不一定非得特别大量，因为现在在市面上买的这个洗鼻器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挺大的一个瓶子，然后呢我就有点纳闷，这一次我是要把这一瓶都用完呢，还是说其实没有必要每次洗一点，只要冲洗干净两三遍就行？ 其实是这样，如果鼻腔里面分泌物比较多， 嗯， 我们是强希望是用那个冲洗液把它冲洗掉的话，可能水用的量比较大一些，一色鼻腔最好是200毫升以上，其实我们这叫鼻腔灌洗，还有鼻腔冲洗呢，就是说像鼻腔黏膜干燥，像现在咱们北京比较干燥，然后鼻腔有些血丝啊，然后鼻子干啊，我们可以喷点就是就像喷雾状的那个鼻腔冲洗液， 嗯， 可以保持鼻腔通这个清润湿润都可以了。 也就是说其实同样是我们说清洗鼻腔，但有的是为了保持湿润，有的是为了把它清洁干净，目的不同，咱的用量也不同。 是的， 嗯，如果是想要冲洗干净的话，这一侧大概是200多毫升，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鼻孔基本上500毫升。一瓶这些小两瓶可乐的这个用量哈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我们要清洗的话咱就彻底把它清洗干净。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各种各样关于鼻子的这个小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想问问您说鼻息肉会有癌变的可能性吗？这是李约翰的问题。 鼻息肉，长期鼻息肉的话还是有可能有癌变的可能，尤其是反复鼻息肉，做了鼻息肉手术以后然后又复发的，这种的话有可能癌变。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说孩子总是爱抠鼻孔，想问问这个总抠鼻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鼻部健康有没有伤害，会不会有可能引起我们说这种鼻癌或者鼻咽癌？ 是的，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门诊上，就那小朋友来看门诊说鼻子出血，一问是喜欢抠鼻子，其实小朋友好多人都喜欢有这个抠鼻子的习惯，但是呢就是说抠鼻子呢一是造成鼻腔黏膜的破损出血，而且呢它这个鼻腺体啊它那个皮肤黏膜交接出来也比较薄弱，破损以后呢可能引起这个鼻结，我们说鼻结，还有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危险三角，然后如果是反复抠鼻的话容易造成这个海绵痘、血栓静脉炎，可能比较严重了都。 好，所以说抠鼻子绝对是一个坏习惯， 是一定要家长一定要纠正一下， 一定得纠正这个孩子哈。JW 这个朋友想问问说鼻中额偏曲一侧呢通气不畅，还有睡觉的时候侧身底下这一侧啊就会感觉有鼻塞的情况，翻身之后呢另一侧就会堵，到底该咋办呢？ 鼻中隔偏曲其实我们就是鼻子中间有个骨骼，就是我们说是像那个分隔把这鼻孔分成两个了。 嗯， 鼻中隔偏曲呢就是说每个人不是说就是说所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鼻中隔是完全 正 正的， 正 对。但是呢主要是没有引起临床症状我们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如果因为考虑鼻中隔偏曲因为出现了鼻塞，像他说的就是交替性鼻塞，就是说翻身翻到这一侧的话，然后这一侧塞，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做鼻中隔矫正手术。 嗯， 把这个鼻中隔偏曲矫正了以后呢还有下鼻甲做一下相应的处理，可能这个症状都可以改善。 嗯，好啊。说到这个睡觉，我们侧身睡的时候会有鼻子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也遇到过，想问问这个秦主任，是如果我们鼻腔是处于一个完全正常的状态之下，即便是我们侧身睡的话它也不会造成拥堵吗？ 是的，其实这个鼻子就是我们就是其实你感觉不到，其实两侧是通气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鼻周期 也就是说有一个可能是进气比较多，有一个进气比较少， 是只不过是如果是进气比较少，这个下鼻甲肿胀了以后呢它 通气少的时候呢，它这个引起了你这个感觉到这个症状，鼻塞的症状了。 哦，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对，这说明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鼻周期就发生有点改变，就是说这个鼻腔黏膜，肿起来以后啊，把这个空间堵住了。 嗯，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吗？ 如果没有堵住，就是说你 没有完全堵住， 对，那种属于正常的 啊、 但是你要说有这种明显的症状了，那就属于不正常了 啊、因为之前啊，我记得是请朝阳医院这个呼吸科的主任郭锡恒教授做客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有听众朋友在问他说，这个侧着睡的时候一个鼻子老是堵，所以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翻身，然后郭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身体非常正常的一个表现，说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身体特别的智能，你总操着一侧睡呢，他这时候可能会压麻这个身体， 对对对， 所以说鼻子就会自动说，哎，这个地方通气不太好，提示你，让你不自觉的去翻一下身，让我们的身体去调整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完全不透气的话，这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感受不到一般的情况下。 啊、也就是不自觉的我们可能会翻个身，这是正常的。 嗯、 但如果您睡着发现哎呦特别不通气儿，特别难受的话，这可能就提示我们这是有问题了。 这是有问题的。 咱得看看哈。继续来看看，哎呦，下半段回答我们说修剪鼻毛的朋友数量可真不少哈。我们先来跟您说几个，因为朋友们发来特别多。我先找一个回答最全面的，宁香这个朋友。他说鼻毛可以阻挡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使人体得以吸入过滤了的干净空气，同时呢，鼻内的纤毛作用还可以使部分细菌粘液进入到胃内，用胃酸来杀死细菌。第二，鼻毛呢可以保持鼻黏膜的温度，不使外界冷空气直接吸入到我们的气管，保持鼻黏膜的湿润，有效的防止干燥性或者是萎缩性鼻炎以及鼻出血的作用。第三，鼻毛可以维护我们的嗅觉神经不受损伤，使鼻子能够闻出各种各样的气味，并且把食物的香味传递给大脑，增加我们的食欲。较大的异物如小虫子等进入到我们的鼻腔，鼻毛不但有阻挡作用，还会向我们的神经系统传递信号，引起打喷嚏，把它们清除出来。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说不应该经常的修剪鼻毛。这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是查，我估计这个朋友应该是查过的哈。这个秦主任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查挺全面的了？ 大家说的都非常好， 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哈。还有这个踏雪寻梅也说了，鼻毛呢不要剪得太短，它可以阻挡灰尘，纤毛运动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排出鼻腔的分泌物，干燥或者是冰冷的空气经过我们的鼻腔过滤会变得温暖和湿润，如果剪得太短的话，就会使让这样的冷空气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咽喉或者是肺部，降低我们的免疫力。其实大家伙儿，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鼻毛不能够修剪得太短太频繁哈。到底我们第二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后，我们让秦主任来揭晓哈。小红马的问题，他想问问有慢性鼻炎能不能治好？如果治不好的话，最终会不会有可能导致鼻窦炎？鼻窦炎有什么样的特点啊？这是特别着急的一个朋友，您回答一下，慢性鼻炎能治好吗？ 慢性鼻炎呢，也是就是咱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慢性单纯性鼻炎、慢性肥厚性鼻炎。这种呢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现在有一种手术方式，就是下鼻甲消融，可以缓解鼻塞，解除症状。 嗯， 如果长期的慢性鼻窦炎，还要看它有没有就是解剖学的异常。解剖学异常呢，如果存在这个有些解剖学的异常，会引起这个鼻窦这个引流不畅通，然后也会引发鼻窦炎。 嗯，好，这个得分情况而异。 对， 而我们不能说慢性鼻炎会不会， 对， 有的会，有的不会。 是的。 嗯，好，还有这个荣耀骑士，刚才这个他也提出了问题，他想问问说，体检的时候说有鼻道弯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说有的时候鼻涕啊在喉咙里面就出不来了，想问问您。 有些人呢，他就是鼻涕倒流。 嗯， 可能就是 不往外流，往里流。 对，对，就老是有这，有些人都是咳嗽，反复咳嗽。发现查体说治了好多这个吃止咳的药也不管用，后来体检发现就可能就是鼻涕后流。鼻涕后流呢，一是一个慢性鼻炎，还有一个鼻窦炎，它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它就是没有从前鼻孔流出来，然后从后边流出来。 它和鼻道弯曲有关系吗？ 和鼻中隔偏曲是吧？ 嗯，他说的是鼻道弯曲。 鼻道弯曲，嗯。因为鼻道它没有一个就是 完全笔直是吧？ 对对，而且鼻道它这本来就是沟沟坎坎的那个， 啊、所以他可能说的是鼻中隔弯曲是吧？ 啊， 也 可能鼻中隔弯曲。 他这个比如说鼻涕流不出来，老是倒流的话，和这个有关吗？ 这个关系不大。 不大是吧？ 对。 啊，那所以说如果总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荣耀的骑士这个朋友去医院看一看，能找找原因哈。 对。 好，那时间有限，不能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咱们来揭晓一下下半段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我们总修剪鼻毛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啊，秦主任？ 我们刚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鼻子是我们是呼吸的第一个通道。 嗯。 然后那个鼻毛呢也是第一道屏障。 嗯。 它可以把大量的灰尘啊，就是大的颗粒，大家都可以阻挡在这个鼻腔外面了。 嗯， 它是第一道关，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总修剪它。 对，对，如果是影响美观，长出来了，然后我们因为要应酬啊，各方面的影响美观，可以适当的修剪 啊， 但只是把外面的那一点剪掉。 长出来了，咱们修剪掉， 对， 但不需要把它修剪的特别短， 对 啊，因为它确确实实。它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的。 嗯，好。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下半段回答最快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获奖听众，应该是蓝天白云这个朋友。他说最好是不要剪，它可以阻挡脏东西进到我们的鼻子里面。我们把下半段的礼物送给蓝天白云这个朋友，也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有互动有奖问答准备给大伙儿，我们再接再厉，希望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最后呢，有请秦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 我出诊时间是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周一的下午。 嗯，好，这是秦主任的出诊时间。节目之外，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继续找到秦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秦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张爱元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预防骨质疏松，争取做硬骨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5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高压的作用，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8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